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8集。端阳的娇容阴了下去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半晌才稳住心神。那个女人梳的还是姑娘头，你怎么就知道她与柳公子就是一对儿？佩羽逆着她的神色，眼珠一转，笑嘻嘻接道：“帝姬说的对，他们肯定只是结伴而来。再说了，世上女子谁能比得上我们帝姬呀？”佩云低头安静地听着，不置一词。端阳嘴角抑制不住的上翘，却扬怒的抄起蜀锦元枕，嘘嘘朝佩羽砸过去。切，竟会谄媚！佩羽接住了，蹦蹦跳跳地凑到端阳身边，为他舒服地垫在背后。端阳做事推了几次都没推动，二人在床边玩闹了一会儿，佩羽身子一退，不经意撞在了佩云身上。佩云仿佛感知到自己与这样的场景格格不入，宛如一只被火蛇咬到的猫，不作声地退了下去。端阳坐在了妆台边，专注地睨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有些不悦地看着耳朵上的纱布。佩云什么都好，就是太闷了些，让人扫兴。佩羽抿着嘴笑了，他颧骨略高，露出颊边一只梨窝以后，倒显得青春可爱。佩云姐姐毕竟曾经是皇上的人，说话做事自然也跟皇上相似了。一双小手握着梳子，小心翼翼地避过了他的耳朵，挽起了一个发髻，在他鬓边别了一朵新鲜的芍药。端阳微一敛眉，脸色由晴转阴。皇兄向来不待见我，连带着奴婢都对我拿腔拿调，真是憋屈。他的手指绕上发丝，摸了摸鬓边那一朵娇艳的鲜花，心情又愉悦起来。哎，佩羽，这花会不会太艳了些？佩羽两手扶住他的肩膀，笑嘻嘻地称赞：“这花夺不去帝姬半分风采，任谁见了都觉得人比花娇。”端阳忍不住嗤地笑出声来：“就你机灵。”他站起身来：“听说母妃在客厅见他。”伸出手，最后整了整发髻，压不住嘴边笑容：“刚好，本宫也顺便去见见我的救命恩人。”夏日的阳光格外灿烂，成排的木格帐在流月宫大殿里投下了一整片整齐的影子。烈日正盛，一阵阵蝉鸣声嘶力竭。端阳提着裙摆从布辇上跳下来，三两步到了檐下。殿下留步。赵太妃身旁的上宫站在玄关，朝他扶了一下。帝姬半回过头，面上骄横：“怎么，母妃在厅中，我不能进去吗？”“ 回殿下，娘娘与客人有要事商谈。” 端阳帝姬已经透过帘笼望见厅中的几个人影，隐约见到白衣方士手捧茶盏坐在赵太妃右侧，一时间走了神。大殿中诡异的安静，一个体型健硕的人正跪在地上慌乱叩首：“ 娘娘呀，娘娘，臣实在是冤枉，臣真的不知道那好好的镶钻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呀。” 赵太妃的眉头几乎拧成了麻花，神色十分复杂，半晌才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 穆方士所言非虚？” 穆瑶清灵灵的声音淡然：“ 我绝对不会认错。” 被他挡在身后的相师陆九脸色苍白，丝绸长袍被汗渍濡湿，在肩胛骨上形成了两个深色的印。“ 郭秀！” 赵太妃眸中闪烁着惊恐，猛地一拍桌子，尖利的嗓音几乎破了音：“ 你好大的胆子！” 郭秀满面震惊，几乎瘫倒在地上，张嘴欲言，没想到一抬脸，嘴一歪，当下控制不住，哭的是涕泗横流：“ 姨母，姨母救我， 侄儿当真什么也不知道，姨母救我啊，姨母啊。 柳福一和穆瑶对视一眼，眼中颇有诧异，这郭修居然是个攀裙带的，还跟赵太妃沾亲带故。 你别叫我姨母，我有你这样的好侄儿。 赵太妃压低了声音，眉间满是狠意，像是个低声咆哮的凶兽。 这份差事满足不了你吗？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干了什么？自己作死，还妄想别人保你？ 姨母，姨母，侄儿真的冤枉呀！侄儿是贪慕富贵，可侄儿自小连杀鸡都怕，那怎么敢杀人呢？这批香奶是我从长安城外泾阳坡一个叫李准的商人那里进来的，我当时只是图便宜，未曾想到其中竟有此玄机。姨母， 赵太妃闻言松了口气，冷哼了一声，虚脱般靠在椅背上，转头征询道： 柳芳氏。 柳福一与穆瑶交换了眼神，点点头。檀香里面掺杂这么多死人骨灰，动机未知，实为罕见，其中必有内情。穆瑶神色严肃，请娘娘允许我们查一查这个李准。赵太妃本来不想再招惹麻烦事儿，可是毕竟事情由她牵出，只好虚弱地摆摆手，让郭修起来。 谅你也没这个胆子，知道什么还不速速报给两位方士。 端阳帝姬正听得入神，不经意间触碰了帘上的坠珠，当啷一声响，赵太妃眼尖，远远地看见端阳脚上那一双挂着东珠的丝履，心里诧异： 敏敏，你站在那里做什么？ 上宫只得替他掀开珠帘，衣着华贵的端阳走进来，靠近柳福一时，心中砰砰直跳，瞟了他一眼，轻移帘布到了赵太妃身旁，挽住了她的手臂，连声音都比平时温柔许多。 母妃， 帝姬身上是沐浴后浓郁的熏香，赵太妃的目光在她头上浇花上走了一遭，心里咯噔一声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 身子没养好，怎么就跑出来了？ 端阳转过身子，露出明艳如霞的一张脸，对着柳福一端端行了个礼： 我来谢谢几位方士救命之恩。 女儿已到长安，暂住皇宫，吃喝一应俱全，爹爹不必担心。林妙妙咬住笔杆子想了半天，补充道： 天热影响食欲，近来瘦了几斤，但我很高兴。哦，对了，红糖馒头很好吃，请爹爹重重赏咱家厨子。 两手将信纸折了两折，抬头在桌上四处寻觅信封的时候，看见撑在桌角上的一只白皙的手。林妙妙一个猛回头，正对上木生来不及收回的脸。 嗨，你这人怎么偷窥别人写信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